我哋香港人對職業，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你聽緊嘅係 hkpinet.com， 我係戀愛小天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啊，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喂，咁其实咧呢、這个礼拜咧，其实都几 Q 闷嘅，因为你既然上个礼拜就话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广大学生会以武制暴事件之后咧，咁啊，我谂几乎即系成个星期都冇乜即系咁相同份量嘅新闻咧，系 fit 落嚟， 少咗啲荒谬噶嘛。 系啊，咁但系即系 奇景。 系啦，咁但系咧，唔知系咪正正因为咧冇乜新闻做，咁所以有啲咧，即系你见到有啲报纸啦，系咪自己头版咧又整擦鞋嘢啦，就好似《东方日报》咁样样啦，嗱、啊，佢就喺度即系无端端就喺度即系自己做个成绩表，十八年嚟即系嗰个叫做系回归之后啊。啊！又话香港内耗啊，又成啊，一国两制咧，吓、啊、已经俾呢个一国一制破过咗头啦，吓、啊、咁就话，你即系而家你讲好多嘢都即系都唔够大陆嚟啦，嗱，讲人才咧又输啦，文化产业又输啦，经济增长又输啦，城市竞争力又输啦，哇！我唔知点解城市竞争力输啦，吓、啊、呢、這个就咁跟住国际影响力又输啦，进口物价又输，哇！一败涂地。 啊、喂，睇完咧。其实呢如果真係有少少老人呢，第一你会问两个问题嘅。第一你用乜嘢嘅 criteria， 所谓基础准则去做呢一个衡量比分先。 佢咪攞住社科院嗰啲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作为标准囉。 啊，你真係答得快。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就係你讲咗。係边个做嘅。同埋呢一个所谓嘅报告喺去年啊已经系透露过，唔系今年年头应该咁讲。是透露过香港的竞，即是已经是输给其他内地的城市的嘛。 是。 我后面我真的认真看他。他的 figures， 你都多余的，你真的蝦啲细路仔唔识嘢的。喂，讲香港嗰个 GDP 的增长、即是国民生产总值嗰个增长，香港二点几，内地啲城市六七。第一我哋会质疑你究竟你内地嗰啲六七是坚定流啦。第二我哋会质疑你嘅就系、是、一个发展左嘅地方嘅 GDP 有几可增长超过五噶，系唔可能噶嘛？ 佢又系即系讲， 你喺一个发展中嘅地方，你就梗系十级以上咧，即系好似当年香港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嘅时候，年年都七八啦。好似一两年好似试过系双位， 唔系咁基数唔同啊嘛。 咁啊系， 系咯基数唔同咯。 即系你系穷人嘅，突然之间有多少少钱，你咪使多咗。 唔系，但系佢个 你都系有钱人嘅，我使极都系咁上下噶啦，系咪？ 但系你话即系其实好多央企啦，大陆个央企咧，即系叫做系个 earning 发展得咁快咧。喂，其实近年嚟咧，其实好大程度上系一定要即系其实都系呼香港借钱，先可以发展到内地嘅经济。即系我哋旧年你记得旧年我哋都讲过啦，即系有一集咧，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就系、是、我哋访问咧，呢、這个阿钟树根啊，之前我哋咪即系其实讲过一样嘢，就系咧，即系 IMF 啊，嗰阵时咪 warn 过香港，就系话咧，觉得银行体系就非常之唔安全啊。你嗰个 basket 咧，哇，完全咧，即系其实你超过一半嘅钱咧，系借咗俾央企嘅。你谂下，即系其实你话大陆个经济发展，其实你系要问边个？即系其实边个攞钱咧？ 咪就系透过香港， 唔系又系呼香港啫嘛？ 咪而你有冇留意咧？近年嚟啲投行啊，或者系啲证券咁分析嘅公司，对香港嘅银行嘅股票，佢嘅分析系乜嘢？个风险好高啊嘛！ 风险个高系因为大陆嘅风险高， 因为你借咗钱俾大陆啊， 系啊， 而你系因为有所谓嘅。比较优势嘅情况之下，相对大陆嗰十几廿个 percent 嘅年息，你系平好多，系咪？但系你个风险系高咗好多噶嘛？喂，老实讲，你问我内地，例如话我有个工厂大厦，我应该按俾你，按俾你汇丰银行，借几千万咁讲啦，唔好话借几多，借几亿啦，或者系 唔重要咯。 唔係，不過我哋講咁耐，好似 還得到錢啊？ 唔係，不過我哋聽下東方點講。 跟住你charge 嗰樣嘢，咁得定唔得咧？係咪真係變賣得到 咧？ 呢 啲真係， 喂，呢個就係關鍵啊！ 唔係，不過我哋聽下東方點講先啦。 睇下點樣吹， 睇下點樣 present 先啦。我講咁耐。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但經濟發展緩慢，近年已經有被內地趕上的趨勢，在一場季套賽跑當中失去領先地位。從人才、文化產業、經濟增長、城市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幾方面來比拼，專家學者分析香港全部跑輸多過內地城市。還有什麼優勢呢？就是作為免稅港，進口物價仍然險勝內地。不過內地日前公布減低多項日用消費品進口稅，令兩地物價進一步拉近。浸大經濟系副教授毛伯雄指出，隨著內地物價下降，內地消費者在海外的購物和消費活動都會回流，進一步削弱本港零關稅的優勢。而講到經濟增長，去年香港的增長得 2.5%， 相比內地平均仍然有 7.4% 的增長，大幅落後。而香港的 GDP 在回歸前數字上佔全中國近兩成，但去到今日只佔當中 3%。 另外，隨著內地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牽頭成立亞投行，國際影響力日漸增強，亦都令到香港作為內地走出國際的窗口角色漸漸沒有以往那麼重要。 香港完全沒有角色呢，又不至於，因為事實上香港始終有體制上的差異啦，透過香港同呢個海外接軌咧，都仲係比較容易，同埋比較即係合理嘅。因為香港個法律體系啦，第一就係呢個喺現時嘅情況底下，中國冇可能發展到一套好似香港咁成熟嘅法治體系嘅。咁呢個體系咧，就即係喺一段好長時間都係香港一個好主要嘅資產嚟嘅。 而講到人才，有人力資源顧問話，近年內地精英已經掌握流利外語能力，亦都有國際經驗同視野，各方面都唔輸俾香港人。 香港嘅新嗰一代咧，就係、是、即係喺譬如話思想上邊啦，又或者係嗰個商業化上邊啦，呢一啲咧係會比較好一啲。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拼搏嘅精神，同埋咧對於願唔願意入去融入中國大陸呢一個嘅市場上邊嘅發展咧，仍然都係存在住一定嗰個抗拒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比較之下咧，我對香港嘅新嗰代咧，我係有所擔憂。 至於競爭力方面，中國社科院上個月發表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深圳已經奪去香港佔據多年的龍頭地位。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何樂生指出，內地城市在硬件上建設迅速，越變越好，反而香港近年不斷內耗，各個社會團體為私利而罔顧公利，隨時令到內地競爭力反超前。除了經濟和競爭力，自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指出，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亦都輸蝕俾內地，因為近年不少藝人為了賺人仔都轉去內地拍劇，漸漸失去香港電影的風格和拼勁。我會 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記者。 他講最後一點呢，我覺得最惹人失笑，大佬，即係佢話即係而家即係大陸嘅電影係嘛，即係趕過頭，咁令到你香港失色。喂，大佬，你都唔記得年頭嘅時候習近平講嗰啲咩，下嗰啲咩指示？即係你除咗即係傳媒有七不講之外，即係你喺電影上面嘅題材有好撚多嘢都唔撚講得啊嘛，大佬啊！喂，大佬，即係呢個差佬又唔可以係壞人，係咪？又唔可以即係迷信乜嘢？ 有主旋律。 咁其實你就係講電影啦，近年啦，即係呢一兩年咧，其實係少咗代表作嘅。即係 even 有都好啊，即係其實你好似講舊年咧呢、這個叫做即係殺雕女人最好命啦，比較好收得㗎啦，其實都係呢個彭，即係都係彭浩翔拍嘅，都係香港嘅導演。 你冇辦法嘅，彭志銘講嗰啲係廢話嚟嘅， 係 即係真係廢話嚟。 啊， 喂，你作為香港嘅導演，你話作為香港嘅演員，你點會唔瞄準內地嘅市場啊，大哥？我哋香港有幾多人睇戲啊？我哋得700,000人，內地有13億。咁你人係中意做契弟嘅，為咗錢之後，咁你自然要拍一啲嘢係迎合內地嗰個嘅風格同口味㗎啦。你估係仲係以前你周邊所有嘅地方都係一個專制獨裁嘅政府嘅時候，你係能夠香港有自己本身嘅特色咩？ 咪可以兩者兼得嘅，阿土你都睇過一套叫《激戰》嘅嘢啊。喂，其實某程度都係合拍片嚟嘅，但都好有香港特色嘅。 嗯， 係啊， 但係好多人做唔到呢樣嘢。 嗯， 因为你攞呢个平衡系困难噶嘛，你一去到政治问题又唔得，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咁你咁点搞啊？ 嗯， 系嘛？ 大家都係瞄準緊內地嘅市場，呢個係正常的。所以嗰個咩人力資源嘅顧問咧多鳩魚。你有機會嘅話，大家都瞄準內地嘅市場，因為嗰度有市場啊嘛。嗰度有即係成本係相對上係比較香港低啊嘛。咁所以你香港先得二點幾嘅 GDP 係正常噶。喂，內地有七點幾，我當你冇作數啦。係啱嘅噃。喂，自然就係咁啊！你唔好比較印度。我以前讀經濟理論嘅時候，最基本的一樣嘢就係邊個地方嗰個經濟增長會快嘅咁樣，咪梗係發展中地方啊，大哥！因為佢有好多資源未 maximize 去用啊嘛。喂，我哋基本上喺而家呢個咁嘅競爭嘅環境裏面，我哋好多嘅資源已經用到七七八八嘅時候，我仲可以 maximize 得幾多？再加上你嘅成個官商勾結嘅利益輸送嘅體系，谷起咗咁嘅樓價。我仲有乜嘢競爭能力？ 唔係，同埋你係要睇區域性㗎嘛，個區域性合作㗎嘛。即係如果你話淨係以香港作為一個獨立嘅單位去睇個經濟增長嘅話，咁當然唔會高啦。喂，我哋已經唔再講個水分問題。喂，大佬，喂，你舐咗香港個著數，即係你香港撳咗錢走，然之後就話你即係香港嗰個發展潛力低啊，又或者你自己嗰個增長低啊。喂，即係完揾錢咧，呢啲真係反骨真係。 仲有佢露曬底啦，最後尾。佢讲嘅结论系乜嘢？喺讲电影之前就话你内耗啊嘛，咪讲紧占中咯。跟住佢讲紧香港嘅年青人啊嘛，冇拼搏精神啊嘛。喂，你最后尾嗰件嗰啲全部露晒底，你背后有政治嘅 agenda 嘅大哥。 咁啊，但我想问咧， 喂，呢句先系搞笑啊！你仲摆喺头条，佢分几篇报道添啊？ 啊， 真系笑到碌顶。 一个系列咁样做啊嘛，哇，擦鞋擦到出晒面啊嘛，大佬啊，真系。 喂，同埋佢嗰啲指标，头先我都未得闲讲。喂，佢呢啲指标系咩指标嚟？ 啊， 如果你话香港系咁渣嘅话，嗱，我咁唔妥传统基金会啦，所谓 Heritage Foundation 每年做全世界最经济自由嘅地方，香港到今时今日仲系排名第一，又如何呢？跟住你用翻联合国嗰个所谓嘅人类发展指数，香港排十五，全世界前面嗰啲系咩啊？丹麦啊、挪威啊、澳洲啊，喂，嗰啲真系西方嘅文明社会，兼系一个福利国家嘅社会。 喂，唔系佢仲一点咧，系讲个软文化、软实力啊。喂，如果你讲软实力嚟讲咧，喂，你有边间大学系个排名高得过香港嘅大学啊，大佬啊？ 东 大。喂，香港嘅大学系全部入晒。全球系100强以内噶嘛，大佬啊！ 唔系，所以你用 乜即系唔系200强以内噶嘛？ 你用乜嘢顶尖？你用乜嘢嘅基准嚟去计算呢样嘢咪紧要？ 唔系啦，你讲个正，你如果你 俾你赢晒传统基金会嗰啲嘢，香港排名第一。我问你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啫，大家生活喺度快唔快乐？幸唔幸福觉得自己？唔系，系讲捻完咯，大家都唔好幸福，大家都唔好捻快乐。咁我哋排名几多次第一都冇用啦。多鳩魚根本就係、是、 喂，同埋咧，喂，你要講你自己，你就係講大數啊嘛，你就係講個大數增長有咁高啊嘛。喂，但係你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要比起兩地咧，就係、是、講一線城市啊，即係我哋香港買樓已經係好困難啦，你咁大陸仲 Q 困難，大佬，即係你大陸嗰個平均尺價，你就係講深圳，喂，已經過咗成萬㗎啦，唔係已經即係佢已經係我諗下先啊，佢。大概就差唔多一半到啦，但系其实你谂下，大陆嘅收入有冇香港即系系少过香港一半添啦嘛，已经系 都唔止添啦。 喂，最低工资2080蚊， 你万零蚊个月喺深圳啊，已经搵到好多啦，相对好多人嚟讲。但系深圳啲楼啊，其实系唔系平香港好多？ 六七折到啦， 系咪？六七折我当你打一半啦，即系话我而家住紧嗰层楼一样啫嘛，你七八百万，佢都起码三四百万，供条捻啊！边个公道啊？一系就嗰啲钱系假嘅，即系基本上你实际嘅收入同真正系攞翻屋企嘅系唔同嘅，系咪？ 唔系有人就讲过嘅，深圳呢个地方咧就好多啲退休高干同埋佢哋嗰啲子弟喺嗰度住嘅，咁系因为嗰一班人加埋香港人炒起晒嗰啲楼价，先令到正常一个深圳人冇办法喺嗰边置业嘅啫。 唔系你分明咧呢个咩社会科学院咧，中国社会科学院咧个调查咧系有政治嘅意味同指向喺度嘛？ 反占中斗争延续。 喂，呢啲咁嘅排名从来都系冇意义嘅。传统基金会嗰、那个只系想吹捧香港作为一个费利民式嘅自由经济体系啊嘛，佢梗系排你第一噶。咁第二你估系边个？新加坡。喂，你睇住啲排名去做人啊？ 喂，你戇居啊！喂，你俾送俾我都唔住啦，新加坡係嘛？屌我噏句嘢，屌原來我而家喺呢度做完節目之後，跟住翻嚟俾人拉嘅，屌送入精神病院嘅大哥。咁你排名第一啦，屌我都我唔排名第一啦，大哥。我寧願要挪威嗰啲咁算啦，我寧願要丹麥嗰啲北歐國家嗰啲咁算。 唔係，我補充一樣嘢，頭先講文化軟實力咧，佢就係講電影嘅啫。咁但係你諗下啦， 得一個指標，仲好笑。 咁但係你學術咧，即係呢個學術，喂你學術，你真係你啲大學你又唔入流啊嘛，大佬啊。 喂，如果你真係要攞呢啲咁嘅所謂嘅基礎準則嚟衡量嗰個有冇軟實力啊，有冇創意嘅成唔成？你睇下香港，我哋嗰啲即係所謂宅男嘅 Facebook 啦，我哋喺網上世界裏邊嘅活躍程度啦。新加坡排名第尾，我哋都排名第一啦，系嘛，大哥？你深圳你拍马都追唔上啊，大哥！你可以喺度乱噏啊！你又识听广东话啦，你班友，你敢唔敢好似我哋咁乱噏啊？一多余咁。 唔系佢同埋即系好搞笑一样嘢，就系话佢啲标题咩高下立见啊，即系俾呢个内地城市赶过。喂，但系你如果你睇 World Bank 嘅数字咧，即系香港嗰个平均啊，平均嘅生产力其实系一年咧系人均系有三万几啊嘛。三万几美金噶嘛，而大陆嚟计咧都系六千几美金嘅啫，都系，都系一个中等收入嘅国家嚟嘅，只不过系 进入个中等收入陷阱。 而你知唔知澳门几多？澳门系去到七万几啊！ 所以咧，我觉得真正能够反映嘅咧，就系、是、最适宜居住嘅城市，最适宜我哋感觉到呢个地方，我哋觉唔觉得自己好幸福嘅？ 即系你，但系如果你讲宜居城市咧，就旧年咧 ，economy 即系话香港系第一嘅，即系呢个奇怪，真系唔明白。 唔系，所以呢个系问鬼佬啊，因为佢鬼佬嚟到香港梗系好威啦。因为第一，你鬼佬能够机会嚟到香港嘅， 系 咁你对呢一个咁即系繁荣嘅地方，即系 Seven Eleven 嘅地方，随时我而家我哋做完节目又可以食宵夜，食到点零两点。其实对鬼佬嚟讲，觉得好幸福嘅， 太方便啊嘛。 冇错啦，咁但系亦都不能够作准，因为点解？你应该系问翻你自己嗰度啲人啊。 嗯， 你真系问翻香港人，你觉唔觉得你居住喺呢一度，你觉得好幸福、好快乐？但呢、這个所以我哋嗰阵时候读 social science 叫 intersubjective 啊嘛，记唔记得啊？即系我同你同 Anthony， 如果系已经占咗三分二嘅人口嘅话，我哋三条友都话呢个地方系正嘅，再比对下其他嘅地方。咁先有意義噶嘛？ 唔係，同埋我， 不過你叫我做，我又唔感覺到幸福啦。香港，屌，係咪？你做你個，你點答啊？呢個問題？ 呢個問題就你問啲移民過嘅人，佢哋覺得喺香港好幸福噶。喂，即係你睇翻立場新聞都，即係佢都訪問過一啲喂台灣回流翻嚟嘅人啦。咁佢哋咪話啦，你喺台灣個，你喺台灣度適應唔到嗰度嘅生活，咁你翻嚟香港做翻香港人，咪覺得幸福咯？ 嗯， 係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最可恥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做咗一個結論，就係話，即係一國一制其實係優勝過一國兩制啊嘛。 嗯， 唔係，所以佢背後有另外一個指標嘅，因為你而家香港人開始講緊，即係2047年之後，我哋點算啊嘛？ 係啊， 佢而家咪為呢一個嘅一國一制嚟鋪緊路咯。點會一國一制係 happy 過啊，大哥？ 就冇 你上 Facebook 唔得，你喺自己做網台節目，你會俾人拉。新聞裏面冇曬自由，講句嘢批評下政府又會俾人喐。 因為我哋近 喂大哥，我俾你排名第一啦，唉，你中意攞就攞啊，屌大佬！ 因為我哋近排我哋成日講2047之後點樣算啊嘛，咁啊先後即係嗱，第即係最初提一個咧就係蕭兆滔，即係我哋阿蕭公啦，係咪？咁跟住咧就係黃之峰。咁黃之峰之後，咁喂，其實都好多人去討論啦。喂，2047之後點樣樣啦，係咪？咁所以，喂，你而家佢突然間出篇咁樣嘅報導，咁樣嘅頭版，即係即係無端端係咁樣做，係冇引子嘅。即係佢係鋪呢啲咁樣嘅數咧，即係你都唔係話你都咩 breaking news 啊？即係呢啲 係香港人啊！最好笑就係香港人已經對一國兩制咧係完全失覺信任。 啊！ 已经觉得呢个系揾笨柒嘅嘢，你仲话俾人听叫人搞一国一制，你咪真系焗我哋移民啊？ 佢又真系好似想你移民、哦，你见到嗰个报道其中一段咧，佢就批评香港新一代冇决心同埋志愿去提升自己，即系相比起上一代咧，就冇咁嘅灵活同埋拼劲，唔敢去内翻大陆嗰度竞争啊！ 如啦，你睇下香港嗰啲真系有钱揾嘅公开考试啊、 嗯！ 你有冇听过咩叫 CFA 啊？ 嗯 ，certified financial analyst 啊， 喺呢個機場嗰個咩會展嗰度考啊，調咗幾超多人， 都幾人噶嘛？ 你睇下我哋會計師嗰個 QP 嗰個 exam 啊，香港人點會冇拼勁嘅咧？後生仔大哥，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有拼勁之後，你嗰、 跟住如何啊？ 啊，係啦，你個回報合唔合理啫嘛？系咪？即系咁样啫嘛！ 我读嚟把柒啦！我读完之后有生意嘅，等于代表你估以前啊，七八十年代啊，冇乜咁竞争嘅时候，而家你掟个石头都系会计师啦，掟个石头都可能系攞到 CFA 啦，系咪？啲投行一定收你噶，大哥。屌香港嘅日日系发达嗰啲系咩咧？系赌紧大细嘅啫嘛。卖期指上定落嘅啫嘛，买紧啲嘅股票系上定落嘅啫嘛。不过全部都是即系做咗蟹啫嘛，我哋嗰啲有俾人困咗啫嘛。 唔系你做蟹冇办法，因为你香港大部分嘅市值系俾嗰啲红企占，红筹企占去咗啊嘛。 同埋俾机构投资者占咗大部分，散户系最少嘅，嗰啲全部系俾人我哋锯嘅啫嘛，啲鱼嚟嘅啫嘛，大佬食嘅啫嘛。 唔系，即系所以如果你睇翻即系成个，即系如果你即系住过大陆，亦都住过香港。你睇翻香港最唔系即系大陆城市有样嘢系赶过香港，其实就系佢嘅地方债。即系你见到今日 FT 咧，佢其实出咗一篇文啊 ，Financial Times 系啊，咁佢就话中国边个地方负债最严重啊嘛，咁佢又画咗张图出嚟，喂成喂呢个佢地方负债对于GDP 嘅比重，喂最高嘅其实系嗰啲好穷嘅地方，咩贵州啊、重庆啊嗰啲咁地方，慢慢落到去，香港系完全冇任何排名， 嗯，香港冇啊嘛，香港边有债嘅啫，屌真系， 所以咪话咯， 嗯。 同埋你问返内地人一样嘢啊，你点解仲要喺香港买楼啊？ 係啊， 嗯， 你点解要嚟香港上市啊？喂，香港嘅重要性就喺呢一度呢，你冇同我讲嘢。 喂，你讲 一个两制差过一个一制啦，大哥。 喂，你讲得几沉都好，即係嗰个就係制度优势嘛。喂，即係嗱呢个话王子华佢之前讲点解要一国一制啫，咪点解要一国两制啫，就係、是、因为佢本身就係承认咗佢大陆嗰一制係衰过你嗰一制嘛。先至一國兩制嘛，係咪？如果喂，我哋唔可以淨係單一咁樣講一國一制係咪一個理想一個優勝啲嘅模式？喂，如果你講一國一制，喂美國嘅一國一制啦，係咪？喂，即係其他嗰啲歐洲國家好多一國一制啦。 唔係最仲搞笑一樣嘢，好啦，我當你頭先講緊話香港佔內地嘅經濟20%，所謂嘅 GDP 而家跌到3%， 個比重越嚟越低， 屌！如果调返转头，我将个数字调返转，由20升到40，咁你真係扑街啦你。喂香港几多人啊，香港都700万啊大哥，你13亿啊嗰度。你除一除人口条数啦，你咪真係想见到咁啊，咁去证明自己一国两制成功，你都癫癫地，你忽忽地嘅你都系。喂大哥，佢发展到我哋得返3%系一个正常嘅道理呢，系以前唔撚正常，所以我哋先占咗20%对内地嘅经济嘅贡献。 唔系我唔知呢个即系呢个东方啦，即系枉作小人定点样啦，即系其实你而家到今时今日，即系你大陆嘅高官都依然系讲紧一样嘢，就系话一国两制系如何优胜啊。喂你甚至乎你去到英国啊，旧年李克强去到英国啊，都系咁氹人哋，即系呢个英女王呢就表扬下你呢个即系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年之后呢嗰、那个成就系如何巨大啊嘛。都希望咁样讲㗎嘛。你而家你就话一国一制。 我都想啊，讲头先嗰个 figures 啊。你跌到1%就差唔多啦，大哥 啊， 系 你除一除个人口咧，700万 over 13亿乘以100%， 嗰个比重，嗰个比重。 喂，大哥，我都系想睇住个内地嗰啲蝗虫全部即系群得苦甩啦，冇饭食啊，做乞衣啊，大哥，全部靠我哋啊，我哋嘅700万去威啲啊，大哥，喂，见到呢个 figures 觉得系自然啊，哥，我哋2.几系自然啊，不过问题就是你去计嗰条数嘅时候，你究竟用乜嘢作为基准？如果净系攞钱咧，咁你真系穷得只识剩翻钱。 系啦， 唔系嗰班人穷得只剩翻钱， 真系好 Q 讨厌。即系呢个就系暴发户心态啊嘛！即系你讲嚟讲去就系讲你讲个 GDP 啊乜数乜数，而嗰啲数咧，唔系你嗰个说服力又即系其实系成疑嘅。 我反而调翻转头咧，你睇紧呢一个自由之家，所谓 Freedom House。每年嗰个自由指数呢，你就真係为香港担心。 点唔担心法呢？ 喂，我哋已经变成呢喺新闻自由里面呢，即係已经系 partly free 嘅地方。 係啊。 嗯。 真正係自由嘅地方，香港係倒退緊，好緊要啊！ 旅遊十年前嘅十二，全球排十二嘅新聞自由，亞洲第一嘅，而家去到係六七十咯。 喂，你呢啲指數你仲唔驚？ 啊！ 喂，你窮得只剩翻即係錢嘅時候， 而嗰啲錢又唔係屬於你嘅， 咁咪先撲街。喂，我俾你排自由經濟體系排第一又如何啊，大哥？关你龙卵事咩？关我卵事咩？我有份分啊！大哥啲钱 系 冇噶嘛？屌你！ 你就是、喂，点解而家啲僆仔咁大部分嘅人去占中啊？即系旧年咁雨伞运动啊，又乜又剩啊，又以武抗暴啊？喂，最近有个数就系话俾你听，即系明报佢自己做咗一个嗰、那个统计啦，就系话呢十年嚟，其实嗰个大学生嗰个毕业嗰个人工咧，喂系不升反跌噶嘛？你就係同呢個即係樓價相比啊，即係一個停滯不前，一個咧就猛咁飆。 喂，但呢個有得反駁嘅喎，佢就係話：喂，你當你學位普及化嘅時候，喂，其實你係有咁嘅心理準備嘅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喂，你讀個大學唔等於你係個高會有高薪。 喂，但係你如果你咁樣講，就係話大學生係普及化嘅時候，咁你話拉低個平均嗰、那個即係工資，喂，咁嗰個現象就叫均貧化啦，仲撲街，係一齊挨窮啊！ 嗯， 嗰、那个问题系 你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攞翻我现实一个个人嘅例子啊。你当年我八九九零年毕业嘅时候，放一出嚟嘅时候八九千啦，接近成万蚊嘅人工啦，小弟。 嗰阵时嘅成万蚊人工其实好使噶。 你唔知如果要买一层，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去睇个楼，荃湾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嗰阵时候我大舅住嗰度咧，百零万啫嘛。 杨屋道嗰边系嘛？ 我唔记得咗嗰座叫咩？荃威花园定乜鬼？八二三万啫嘛，即系如果细单位嘅时候，你谂下我做两年嘢啊，我已经俾咗首期啦，大哥。即使我对政治上觉得回归之后我有呢个忧虑都好，但我唔会担心我日后嘅生活嘅问题啊嘛。佢做呢个调查咪睇到呢样嘢咯。我啱啱 fit in 喺嗰个年代嘅大学生毕业生嚟噶嘛。所以我咪有咁嘅优势咯。其实唔系因为我叻啊。是我好彩生喺嗰个年代嘅。你睇返我嗰个时候出嚟做嘢嗰份人工，再加需要买嗰层楼百零万，其实百零万都免唔平㗎大哥。即係如果你宏观世界嘅地方嚟讲，香港啲豆样咁小嘅地方都要使百几万㗎大哥。依然买唔起。我讲而家啲人唔系讲我哋。我 均贫咁就均贫㗎嘛。 你而家做十年嘅一路。你储唔到首期啊？ 我细买唔到楼嘅， 其实系越发展越折堕啊，大佬。即系嗱，你嗰个人工系嗰、那个比率系相较嗰个通胀率系低嘅时候咧，其实系你个被剥削嗰、那个比重系越嚟越多啊嘛。即系你可招聘收入系越嚟越少啊嘛，系、嘛？ 喂，你唔使食饭啊，你唔使搭车啊，你储咗几多钱啊？喂，而家啲年青人，你讲嗰啲咩冇拼劲？屌你，我系佢，我都冇拼劲啦。我做到扑街嘅，我点买到层楼啊？我点样结婚啊？阿哥，跟阿爸阿妈住啊，因为等阿爸阿妈死，变卖咗佢层楼，可以买个提层楼啊，大哥。你仲要压力测试啦？而家你供个楼唔可以超过你全家收入嘅一半啦。 咁你真系好有钱先买到楼嘅啫。 嗱， 喂，你咁嘅豆样咁嘅地方，我而家即系住咁样嘅地方。 唔系，所以其实咧， 七百几建筑面积，实际面积得六百几，所谓三房嘅地方。 嗱，所以阿土伯， 八百万啊！我屌你， 即系佢呢？ 如果我八百万喺美国可以买几多层？我喺 New York， 佢呢度有数据。 你答我啊！ 嗱，你属于第几代香港人先？ 我咪六零年嗰代啦，系嘛？ 六零年嗰代即系第三代啦，系咪？即系如果第三代嚟计咧， 六六年嗰代咯， 系啦。第三代嚟计咧，如果你话一三年咁样计。喂，即系你嗰阵时，你嗰个叫做系收入占嗰、那个即系嗰、那个 尺价 比例系14%。喂，但系而家系 heavy 到咧，去到30%。即系你谂下剩翻几多钱？ 唔系，所以我成日都自己问自己个问题嘅。喂，点解仲唔租楼咧？我一定要陪个包仔一齐喺度癫啊！唯一就系你谂下，喂，屌你入得呢个游戏规则，就玩佢呢个游戏规则啦。系咪？喂，我嗰时我都研究紧噶，喂，我研究过美国啲楼，研究过英国啲楼，喂，咁呢啲系西方工业国家里边即系最兴盛嗰啲啦，喂，都冇咁贵啊，大哥，喂，就算我买完香港呢层楼，我唔好讲八百万，五百万好未？屌到冚家产啊！ 唔系，所以我真系我唔明 东乜捻嘢啊！我点会日喺度饮威士忌啊？ 所以我唔明东方啦，即系其实系咩人嘅报纸，大佬，即系你东方系以边一个人做出发点去即系做呢个头版嘅咧？ 你即系你话， 你即系你话明报即系又 警告香港嘅年青人，你冇拼搏精神咯，警告香港人，你而家冇竞争能力咯。 喂，佢唔系同香港人解释咗，你只能够做奴隶咩？ 咪就系解释呢样嘢咯，你做奴隶啦咁样，你做契弟啦，系嘛？我俾你排名第一又如何？超多余嘅根本就系，我都分享唔到呢个社会嘅财富，我都享受唔到呢个地方嘅幸福，咁有咩意义啊，大哥？ 我突然间谂起列宁一句说话：生而为奴，不能啊，不以为耻，但系以奴隶为荣，就真系一个耻辱。 嗯，好，休息一阵。不过我哋都要讲讲咧。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